就好比正午的时候太阳照的最热，但是这个时候太阳最毒，但不是天气最热，什么时候热？下午两三点钟，就像过了夏至还有三伏天一个道理，是吧？那么这个时候你就表现出体内的痰湿了。所以大家伙注意，我们要睡子午觉，哎，要睡子午觉。那么不但冬天要睡子午觉，越是炎热酷暑的夏季越要睡子午觉来安养心神，是不是？那么你这个时候很劳碌的人，你就要养心啊，养心。你说我一天当中到中午这点就困，你就吃铁皮石斛安养心神。除了安养心神之外，因为心为君主之官，心是不受邪的，但这点你困了说明心阳不足。那么又因为夏至一阴生，什么阴？谁代表阴？脾湿。所以大部分中午打盹的人，你去化验血脂血粘度，给肝脏打个 B 超，看有没有脂肪肝。如果简单的是血粘度高血沉的，健脾就可以。如果明确的已经出现了糖尿病、血脂高、脂肪肝，化血脂，专门针对血脂去调，另外要养脾。这是给大家讲了24节气的两个阴阳的节点啊。那么今天呢，我们要重点的讲啊，春分秋分这阴阳平分的节点，为什么也叫节啊？为什么是疾病复发的季节？这个我给大家伙说说，是吧？这一年太长，我们还是拿一天来说啊。说一年之计在于春，春天有播种，经过一年的耕耘，秋天才有收获。而一天之计在于晨，你这个早晨起没起好，直接影响你这一天的阳气足不足，直接影响你这一天的好的开端。你说我找人起来跟人吵一架，你这一天都生气，一天都胃疼。你说我今天早晨呢没睡醒就起来了，你这一天呢都没精打采的，是不是？那么这个早晨的卯时，大家拿笔写到本上，卯时凌晨五点到七点之间，我说的是春天的时候的你家那个钟表上的点，这叫卯时，是吧？那么咱们中国地大物博呀，是吧？那天那个电视台搞科普时，搞科普知识，是吧？科普那个问答，中国跨了五个时区啊，啊，跨了五个时区，啥意思啊？从咱们中国呀最东边看着太阳冉冉升起的时候，要到咱们中国最西边，是吧？乌鲁木齐啊，再往西面点啊，中国最西边看到太阳升起的时候，五个时区就差五个小时，俩时辰呢。所以中医的这个时辰。不是让你看钟表，是让你看你家那块太阳几点出来。所以大家伙我们注意啊，夏天的时候我们可以凌晨四点太阳就出来了，快冬至日的时候早晨太阳出来的时间是六点半甚至于七点啊，甚至于七点，这是一年的变化。所以我说小时给大家记时辰的时候，我都说的是阴阳平分，春秋的时候五点到七点是卯时。那么你要是夏天呢，其实应该就是四点到六点。你要是冬天呢，是不是啊，就应该是什么呢，六点到八点。所以大家一定要把这个大的时辰，什么叫时辰？时是天时，辰是星辰，对不对？一个时辰是两个小时，而小时和时辰大家把它对应好啊，这我之后就不多重复不多强调，那你那个新听众你也别什么的钻牛角尖儿， 是吧？那徐老师说的是五点到七点，那到底五点还是七点啊？对不对？这叫模糊科学啊。而这里边的模糊反而显示出了中医的精髓的精确，显示出了天和人的和谐统一。所以早晨起床这个点儿，它是影响你老年人能不能中风的时辰啊。为什么？因为这个点儿是阴阳平分，你分好了是个好的开端，气机的平分转化，你分不好，阴阳失衡就要得病。所以晨起是防中风的好时候。怎么办？晨起醒脑三事啊，防中风的保健操你在早晨卯时起床前做好。卯时的第二件大事就是上厕所，吐故纳新。好多人说，哎呀，我们孩子早晨不爱吃饭，得胆囊炎了，得胃炎了。我说该，你早晨没上厕所你能好好吃饭吗？啊，那有人又问了，那到底该先上厕所还先吃饭呢？大家一定要记住，人的脾胃和人的大肠叫上实下虚，上虚下实。也就是说你卯时排了便，你吃饭就有胃口，你卯时没排便，你吃饭没胃口，没胃口你吃强吃，吃完了你过了辰时你还得上厕所，还得上厕所。这就是你的那个什么呢，大肠的魄力不足的原因。那么正常就是先排便后吃饭，而好多人颠倒过来是你身体病态的表现。稍后接下来有人给我讲，哎呀，徐老师，我是寒性体质。我说寒性体质不是爹妈给你生的，是你贪寒则寒。有的人说，哎呀，我是火性体质。你是火性体质也不是爹妈给你生的，是你后天阴水不足，你的自制力自控力太差，所以虚火外扬，你才是火性体质。所以西医说体质是一辈子的，他们治不了，而中医告诉你体质是病态，健康的体质长寿的体质只有一种，就叫阴阳平衡的体质。所以早晨起床三件事儿，第一件事儿，晨起醒脑三事，让中老年人不得中风，让青年人不上火啊。早晨起床的第二件事儿是排便，是不是啊？把大肠泄空了，是不是啊？为吃饭打基础啊，不得便秘，不得痔疮，就看你早时卯时大肠经上没上班。早晨起床第三件事，吃早饭喝热粥，是吧？我跟同事啊朋友讲说，我们早晨天天喝热粥啊，哎，结果让人家给笑话了，说你这也太抠门了，是吧？我们家早晨都是大米饭包饺子，或者我们炒两个菜，我们家孩子早晨不炒菜不吃饭。电视里说的早晨不得吃的跟皇上似的吗？我说哪来的谬论呢？是不是啊？医圣张仲景在《伤寒论》里边有这样的话，叫一碗热粥胜却半碗的桂枝汤。伤寒论里名方大家都知道，什么叫桂枝汤？调和营卫桂枝汤啊。所以我告诉大家伙，你早餐你什么北京的耳朵眼炸糕啊，是吧？你什么早晨的这个什么兰州的抻面呢、啊、你什么早晨大米饭炒鸡蛋呢、啊、你吃的那个都叫饭。而我早晨这个一碗热热的小米粥，或者是大米粥，半块豆腐乳，一个煮鸡蛋，再来半拉馒头，说没馒头我吃了块红薯地瓜，我告诉你，这是一锅药膳。是不是啊？你鼻炎的人，你早晨吃大米饭，你吃炒菜，越吃鼻炎越重，是吧？你鼻炎的人，你早晨喝了热的小米粥，你出门不感冒，你坚持半个月一个月早餐喝小米粥，鼻炎喝好了。 但是一定记住，喝热粥是治病的，喝冷粥是找病的。所以四季养生春食热粥说的就是早餐的一碗小米粥，肾却一碗人参汤。你还跟我那儿，我早晨不须得吃草菜，我谁给你惯的臭毛病？想得胆囊炎早晨吃草菜，对不对？想长脂肪肝早晨吃草菜，你早晨上厕所都费劲，你大肠都没醒呢，你的脾啊你的肝啊你拿什么醒啊，对不对？所以大家一定要明白这里边的养生文化之理。这是晨起三件事啊，晨起三件事，最重要最重要的是早晨起床别中风啊。第二件重要的事是大肠排空好吃饭，是不是啊？为什么口臭啊？你别光找胃，别光拔牙，你下气儿不通，上面不就堵了吗？是不是啊？第三件事就是吃饭，吃什么？吃热粥，大补气血的是热粥。那么第四件事呢？起床了，上厕所了，吃完饭了，你该干什么？该上班了。我不管你是走路去的，坐车去的，你上班是不是得工作呀？你的将军之官能不能给你干好活啊？你胳膊腿抽不抽筋儿？眼睛亮不亮？耳朵聋不聋？看谁呀？靠肝血生发。 以下是广告时间。复真牌杜仲骨碎补胶囊，本品是以杜仲提取物、骨碎补提取物、补骨脂提取物、银阳藿提取物、碳酸钙、硬脂酸镁为主要原料制成的保健食品，经动物功能事实证明，具有增加骨密度的保健功能。特别提示，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品。以上是广告时间。徐老师您好， 咱们已经把这个二至啊二分给大家把这二四节气的重要的四个节点给大家做了这个区分，是吧？二至者冬至夏至，我给大家呢也做了这个形象的比方啊，说一年之始始于冬至啊，说这一年呢打什么时候开始啊？哎，我们从太阳历上来说，太阳历啊不是你家那个黄历表啊，太阳历是什么呢？就是24节气根据太阳运转的历法。那么阴历呢？阴历就是月亮历，哎，就是你家那个阳黄历表上那个初一十五啊，初一十五。而平时咱们纪年用的是公元。那么冬至日啊，冬至日它叫一阳生。冬至说的是什么呢？阴之极也啊，阴之极也。所以大家一定要知道，从冬至日开始，那个阴气开始消长啊，阴气开始消减，阳气萌芽啊，阳气萌芽。那有人说不对呀， 啊这个过了冬至数九寒天呢啊，那冬天还有9981天呢。没错，过了冬至才进入冬季最寒冷的时候，因为天时的阴气也达到最极盛的时候。但是大家一定要记住我这句话啊，冬至日一阳生，阴气最盛最强大，它开始一点一点的减。但即使是阳气开始生发，阴气开始消减，但是大家一定要再写到你的本上，说冬至这天开始，大自然当中那个阴气是 99%， 那阳气是 1%。就好比夜半三更啊，你说是黑天是白天呢？黑天呢乌漆麻黑的， 耳内阳气就好比天上的一颗星星，黑天上的一颗星星，你是能看书啊，你还是能写字，说谁也干不了。但是别忘了，叫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所以这个启明星一旦出现了，那离亮天就不远了。所以大家一定要把这个阴和阳之间的关联把它搞清楚。那么从这个冬至日一阳气生发开始算啊，一直要算多长时间呢？啊，算多长时间呢？90天啊，90天。说数九寒天9981天呢，啊，9981天，那最后那一九再加上个81，再加上九，不正好90天吗？啊，春打69头啊，什么意思？哎，也就是告诉大家，啊，春天的开始，啊，春天的开始。所以把这个冬至日加上90天，等于啥？等于春分日。啊，春分日。说那个节气歌里不是说春打69头吗？69头。啊，69的头，第六个九刚刚开始，那就完成了5个9。5945。所以冬至日后的45天，5945，69头嘛，第六九还没完事呢。5945是立春，是立春。那说一到立春了，是不是到春天了？没有，还是冬天，还是阴气占上风。那么从天时，从24节气这个太阳历上来说，到哪天才阴阳平分了呢？到春分这一天，啊，到春分这一天。所以大家你注意啊，我们24节气养生的这个宗旨核心叫春夏者养阳，秋冬者养阴。所以大家记住啊，二至是阴阳的起点，阴阳的起点，冬至是阳的起点，夏至是阴的起点，而二分，春分和秋分是阴阳平分，阴阳平分，同时阴和阳交换统治权，所以春分秋分是阴阳转换的时节。所以我把一年四季24个节气这4个节点叫大节，尤其对一体多病的人。什么叫一体多病？一个人长了一身的病，久病缠身，年老体衰，五脏有衰竭，什么肝硬化腹水、糖尿病、肾衰、中风偏瘫、心梗放支架，是不是？哎，你这样的人叫半条命。在这4个节点上，听着啊，这4个节点，春分、秋分、冬至、夏至，这4天是要命的天儿。你到这个阴阳转换、阴阳生机的这4大节点，你过不去它就是坎儿，你过去了它就是桥。哎，这是4个节点。但你能说那马上到冬至，我家里边存着心脏病的药，那个心梗的存着心脏病的药，肾衰的存着补肾的膏方，糖尿病存着补脾的药，我就到冬至的头天晚上我吃上，到那天我就管了，是吗？可不那么回事儿哦。养兵千日，用在一时。所以这4个大节之前有4个小节，有4个小节啊，就是立春、立夏、立秋、立冬。为什么叫立？你立住了就倒不了。立当开始讲，是不是？就像我们搞一场这个比赛，预备开始起跑啊！那家长现在最时髦的一句话，不要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那输哪儿啊？ 最后跑一半都半路淘汰了，有用吗？是吧？所以起跑线不要紧，要紧的是这个过程，要紧的是最关键，你最后创绳，跑到终点站，你创绳那一天，是吧？所以上海有一个这个名老中医，那《上海中医报》里边写过一个名老中医，他说人这一辈子呀，要什么呢？哎，要活得长，就是活得长久，叫走得快，是吧？我们乍看这句话，好多人说那就是走道快吧？不是，说人活的生命要长，走得快就是什么呢？这个走就是人生的那个说走就走的旅行啊，叫到另一个世界去，说白了就是人死的时候别遭罪，是不是啊？睡一觉就死掉了，这叫无疾而终。你别这个查氧气啊，又这个呼吸机强心针是吧，瘫在床上你折腾的活不了，死死不了，一床一瘫好几年死不了，这是痛苦啊，自己痛苦家人也痛苦。所以说人家那老人家说叫走得快啊，活到80岁90岁说没一天没了，家人也没痛苦，自己也没痛苦。哎，这就是中国传统上讲的那个五福，叫善终啊，善终，是不是啊？善始善终，善终就是无疾而终，没痛苦，到点就没了，对不对？哎，别折腾啊。那么这里把这四个节点给大家说了啊，四个节点是大节啊，而那个四立是小的节点啊。那么上回呢还给大家举了这个24节气对应人的一天的12个时辰，把那个卯时讲了啊，卯时讲了，就是早晨的卯时是防中风的黄金时期啊，黄金时期，因为它通于春分啊，通于春分。那么秋分呢啊，秋分呢，它和24节气当中这个秋分，它和一天12个时辰当中它对应的是哪个时辰呢？大家写本上啊，对应的是晚上的酉时啊，酉时啊，这个酉时是晚上的五点到七点之间啊，晚上的五点到七点之间。那你到这冬天了，就是下午的四点到六点之间。你要到夏天了呢，就是晚上的六点到八点之间。所以这时辰说的是太阳时。那么酉时也就是晚上傍晚太阳落山这个时候，人发低烧，是肾经大亏之症，是肾经大亏之症。什么肺结核啊，久病体虚啊，这个得白血病啊，血液科疾病啊，贫血呀、啊，它都是这个点发低烧。哎，它正好对应的是什么呢？24节气的这个秋分。秋分日也是阴阳平分，在秋分之前是阳气说了算，而过了秋分就是阴气占上风了啊，阴气占上风了。所以大家我们总结起来叫春夏者养阳，从哪天开始养阳气？哎，从春分日这一天开始阳气占主流，阳气要一直升腾到什么呢？夏至日阳气达到巅峰，从夏至日那天开始阳气开始衰减，但是阳气还是很旺盛的，过了三伏天很旺盛，那阳气要一直衰到秋分日，哎，阴阳又平分了，而过了秋分这一天阴气占上风，秋冬者养阴养收敛，从秋分开始经过冬至要一直到明年的春分，这是把一年的阴阳做个划分。 以下是广告时间。蒲参牌蒲参康胶囊， 本品是以葡萄籽、玉米淀粉为主要原料制成的保健食品，经功能试验证明具有免疫调节、抗疲劳的保健功能，适宜人群免疫力低下、易疲劳者，不适用于少年儿童。特别提示，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品。以上是广告时间。徐老师您好。 把这二至二分是吧，冬至夏至阴阳的起点，春分秋分阴阳的分界线，我们给大家伙都说清楚了是吧。但是话又说回来是吧，哎，有一位老人家说了一句名言啊，叫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这养生啊，这十年计划那是骗钱的啊，这一年计划也算长久啊，而唯有这一天的计划，哎，才是真正的活在当下。那么今天呢，我们就运用二十四节气养生的智慧，给大家伙说说这一天当中的阴阳起居啊，阴阳起居。春夏者养阳啊，秋冬者养阴。阴阳的分界线是春分和秋分，而这一天啊，这一天的分界线是卯时和酉时。所以啊，我们从早晨的六点之后你就不能在床上躺着啦，养阳气啊，就该下地走走啦，人就该活泛啦啊。所以早晨呢，别吃凉饭啊，别喝凉水是吧。有人还问我，哎呀，有个养生的报纸说我们让早晨起来喝上一杯啊昨晚凉凉的凉开水。我说怎么着呀，你想自杀吗是吧啊，大早起来阳气刚刚开始升腾，你上去给浇上一盆凉水，你那阳气还能升起来了吗？所以早晨起床要喝温热的水，要喝热粥啊。你家早晨拌凉菜那个人都是没病找病的人啊，早晨只要吃热菜是吧，热菜。那么早晨的阳气啊，阴阳平分嘛，从卯时开始是阳气占上风啊，这阳气啊不断的涨啊涨啊涨啊，这阳气要一直涨到午时啊，正午的十二点阳气达到巅峰的状态啊，阳气达到巅峰的状态是吧。那么达到巅峰的状态就好比啊，你爬山，你爬到山顶上你是不是就该下山了是吧。还有的人说，哎呀，我这个身体不好啊，我爬到半山腰就下山了。所以中午犯困的人是吧，一到中午就迷糊，这样的人就说明你那阳气根本没达到顶峰，就半山腰开始下山了。所以你阳虚不虚就看你中午11点到下午1点，也就是午时的这个点儿，看看你那个精气神足不足是吧。说我不行，我这点就困啊，这点困的眼睛都睁不开，这都是阳虚的病人。怎么办？说我阳虚的病人呢，我喝杯咖啡，对不对？我喝点浓茶啊，我非得让我精神起来，是不是啊？我告诉你，这叫什么？这叫杀鸡取卵。你说那鸡啊不下蛋了，你说我把鸡杀了把蛋掏出来，那你吃的可就是绝种的蛋，以后你再也没有鸡蛋吃了。所以啊，人的养生啊不是杀鸡取卵，更不能涸泽而渔，千万不要鞭打病牛，把那牛累死了谁给你干活啊。 所以说中午困倦的阳虚的病人怎么办，是吧？睡子午觉，睡子午觉，在这个时辰午时，我们吃养心神的铁皮石斛啊，本来就困倦了，这点别吃太多的东西，对不对？哎，喝点菜汤啊，饭前一碗汤啊，午时正好是喝汤的好时辰，你再睡个子午觉，子午觉不能超过45分钟啊，子午觉不能超过45分钟，这个跟爬山，跟爬山是异曲同工的。你说我人有体力有精力，我爬山爬到山顶，一览众山小之后，我回过身来，我慢慢下山，那个心情啊，简直太畅快了，是吧？用现在那个俗话讲，那实在是太爽了，对不对？反过来你说我没劲儿，我爬到半山腰就下山了，难免有些遗憾啊，难免有些遗憾。但你说我喝点浓茶喝点咖啡，我拼了老命也爬到山尖儿，你爬到山顶下不来，把命扔山上了，那就不是遗憾了，是不是啊？那是后悔也来不及，就要了命了。说有睡子午觉也是这么个道理。说徐老师说睡子午觉，我中午困就让我睡觉，那我就睡，我一觉睡到下午3点半，是吧？你这相当于什么呢？你这个相当于啊，半山腰爬完了，你咕噜下来的，不是走下来的。那个你下回再爬山，你连山腰都爬不到。所以大家一定要明白啊，人生啊就是一趟什么呢，哎，漫长的旅行，可以是100年，也可以是天年120岁那么样的漫长和浪漫啊，也可以是30岁突然的猝死。那你选择什么样的旅程，那就取决于你选择什么样的活法。所以子午觉不能超过45分钟啊，不能超过45分钟，一定要在下午什么呢，1点之前，最晚不能到2点啊，不能到2点就赶紧醒过来。那刚醒的时候确实有点难受，但不要紧啊，那是来什么呢，来锻炼你体内阴阳气机转换的，这叫春夏者养阳，这是养上午阳气生发，子午觉养阳气之根，用肾火去补充心火。所以那个低血压的、贫血的、心脏传导阻滞的，是吧，你都要养心的阳气，睡子午觉啊。子觉就是晚上11点之前睡觉，午觉就是在中午最困倦的时候，在午时不要过于饱餐，小憩45分钟啊，小憩45分钟。那是不是过了下午我们就该养这个阴气了？非也，下午还是白天，是不是它还是阳气占上风，因为要一直到卯时，到太阳，到这个下午的酉时啊，下午的4点到6点，对于咱们冬天是下午的4点到6点啊，你要是夏天呢，就下午的6点到8点，就是太阳落山的时候，是不是啊？你这个计算呢，这个酉时，你这个时辰，你不用看那个你家座钟，你就看太阳落山，太阳落山是几点，你那个地方的酉时就是几点，对吧？哎，这个时候才是阴阳平分。所以中老年朋友说，我得走走路啊，我得锻炼锻炼身体啊。你最黄金的时候就是在下午的3点到5点之间，也就是在酉时前面那个时辰啊。酉时前面那时辰什么时辰呢？申时，是吧？12个时辰叫申酉戌亥，申时是膀胱经当令的时辰。膀胱经12生肖属猴，猴就得上窜下跳 所以说你一看这人啊，睡完午觉下午啊精神百倍了，这说明你把心火补足了。但你一看这人下午三点多钟五点多钟低了头耷了脑袋了，这人麻烦了，这人容易老年痴呆脑萎缩。所以下午最精神的时候就是这个申时。包括人呐，我们在一年四季当中锻炼身体，你不能说这个冬练什么呢三九，夏练三伏，大三九天跑河里冬泳去，大三伏天顶着烈日跑马拉松，那都是作死的节奏啊，那都是作死的节奏。而真正的锻炼身体是啥呀？哎，就是下午，对一年来讲就是春秋，春天快步走一走，秋季开个运动会，是不是啊？所以现在呢在城市一族啊，那个我们看网络啊看新闻老听那城市一族有一个活动叫夜跑，哈哈，夜跑啊，那夜跑就相当于什么呢，过了晚上的酉时啊，过了晚上的酉时叫秋冬者养阴，你那时候还夜跑它就容易猝死啊，它就容易猝死。所以夜跑是危害身体健康的。那究竟该什么时候跑啊？记住了啊，叫申跑，申时就是下午三点到五点，太阳没落山的时候，太阳落山之前是人运动的黄金时刻。太阳都落山了，是不是啊，在路灯底下跑步啊，那个和冬泳和伏天跑马拉松一样啊，那都是要命的啊，那都是要命的，是容易导致猝死的啊。那为什么呢？哎，那么就要从秋冬者养阴来说起啊，从秋冬者养阴。你春夏者养阳我说完了啊、哦，哎，春夏者养阳，从春分一直到秋分是阳气活跃的季节，从秋分到春分，哎，从秋分经过冬至到春分是阴气旺盛的时节，而阴气养的是安静和收敛。你说我偏不对不对，我偏晚上的路灯底下跑步，我越到秋天我越跑马拉松，我越到冬天我越冬泳，哎，你耗费的是元气啊，耗费的是元气，该藏的东西你不藏，是吧？什么叫养藏之道？冬天的养藏之道就像一个怀孕的母亲，怀孕的母亲叫若有所思。所以告诉大家伙，冬季里锻炼身体冬泳的，是不是啊，健身除大汗的啊，虽然你可能是个男同志，你说我没怀过孕，那告诉你，你冬日里出大汗，冬日里冬泳，冬日不知养阴而耗阳气，就好比女人怀了孕去过度运动一样，你运动大劲儿了，怀孕容易流产。那个男人他没怀孕，他没怀过孕，他不知道什么叫流产，那我告诉你，你流失的是肾精。那么流失肾精会得啥病啊？哎，第一个牙齿松动，齿为骨之余嘛。第二个生于耳聋，肾开窍于耳。第三个肾长囊肿生结石。第四个脑髓空虚，脑髓空虚，是吧？那第五个得病毒性的传染病。说这有什么依据吗？有啊，黄帝内经说冬日不藏则春必生温病，就告诉你冬天得消停呢，你冬天拼命的运动，你把肾的火给冻起来了，这肾火给冻起来，一开春你体内的湿热旺盛，就得流感，得带状疱疹病毒，这就叫冬日不藏春必生温病的道理。所以预防春天的传染病怎么预防，就是冬天动一动啊，冬天动一动，下下大雪， 冬天呢别出大汗，别过度的耗伤肾精。 以下是广告时间。营养屋银杏三七山楂茶多酚胶囊，本品是以三七提取物、银杏叶提取物、山楂提取物、茶多酚为主要原料制成的保健食品，经动物和人体事实功能试验证明，具有辅助降血脂、辅助改善记忆的保健功能，适用于血脂偏高者、需要改善记忆者，不适用于儿童、孕妇、哺乳。特别提示，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品。以上是广告时间。徐老师您好。 二十四节气的四立、二至、二分的节气定位给大家做了介绍了。立者就是建立开始啊，这四立，立春、立夏、立秋、立冬，指的是季节的萌芽啊，季节的开始。而这冬至和夏至呢，哎，冬至是一年当中阴气最盛的季节。那么中医的哲学上讲叫阴极则阳生，所以自古道呢便有冬至大如年的说法。因为冬至这一天虽然天气很寒冷，而且冬至后数九寒天也是一年当中最冷的这个时期，但是恰恰在这最寒冷的季节啊，一丝星星之火，这阳气开始生发了。所以在中国的古代，包括现在在陕西是吧，在北京啊，包括南京，哎，这些曾经为古代都城的地方，哎，都有什么呢？冬至祭天的说法，哎，有冬至祭天的这个习俗啊。那中国人一赶上重大节日了，咱们得吃饺子，哎，所以冬至吃饺子也跟这阳气生啊，包括跟张仲景那个食疗啊，治冻疮、治手脚冻疮、冻耳朵，饺子焦子焦耳的说法是吧，辣椒羊肉馅的饺子专门治耳朵的冻疮，对不对？这都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承是吧。这是冬至阴气最盛，阳气萌芽，这是冬至是阳的起点。那夏至呢啊，夏至是阳气最盛，是阴的起点，天为阳，地为阴，所以夏至日呢，哎，中国传统文化啊，那个皇帝是要祭大地的啊，是要祭大地的，哎，这是阴阳的两个起点啊。那么春分秋分那是阴阳的一个转折啊，分就是平衡了，平衡完了就交接班了。所以春夏者养阳，始于春分，终于秋分，这是一年当中的阳气。一天当中的阳气始于卯时啊，早晨卯时你把这大便排干净了，你这阳气开始生发了是吧。那到晚上呢，太阳一落山，你这晚饭刚吃完，晚上的五点到六点有时，哎，你那阴气就要收敛，这是阴阳的转折。那么秋冬者养阴呢，就是从秋分开始啊，到春分截止。所以这二十四节气当中四个大节啊，四个大的节点啊，春分秋分是阴阳决离。为什么叫决离啊？转折呀，交接班换班的时候，是不是啊？哎，大家你注意啊，这个站岗啊，一换岗的时候最容易丢东西啊，这小偷盗贼最容易混进来，人也是这样的啊。所以这个春分秋分啊，阴阳更迭的时候是人容易犯病的季节是吧。而这冬至和夏至是阴阳的起点 啊，阴阳的起点啊，你今年没种地，到秋天你就没收成。哎，所以这个起点是容易要命的季节，所以一体多病的人，久病缠身的人，半条命的人，这冬至夏至都是坎儿。哎，而那春分秋分是复发加重的啊节点，这大家把它掌握好。包括在一天当中是吧，早晨是中风高发的季节，对吧，我们讲过啊。而这晚上呢啊，晚上呢是身体虚弱，容易发烧寒战啊，容易发烧寒战，肾精大亏，容易低热的季节，容易咳嗽的时节。那么最近呢，有听众朋友就问了，说这一年当中的春夏秋冬讲了，是吧，这一天当中的春夏秋冬也讲了，说咱们是给老百姓的生活健康来服务的，是吧，是给大家的这个健康快车来指明航标的。那说人这一生当中他的春夏秋冬又几何呢？哎，这个呀，我参照着这个《黄帝内经》，是吧？《灵枢》啊，第54篇《天年论》，哎，给大家也做了一个小结，啊，我给大家说说人一生当中的四季。其实呢，孔子啊，早就对人一生的这个养生法则啊，做过这个啊规范啊。子曰：“人有三戒。”啊，叫人之少年，气血未定，戒之在色，啊，戒之在色，啊，所以你看现在，小孩是吧，上小学、上初中就上生理课了，啊，其实这个在中医文化来讲，它不科学，啊，反过来你看我们中国传统文化，啊，人在这个小孩的时候，啊，学诗，啊。诵经是吧，读词，哎，所以我们常讲啊，我们的祖先他们非常的幸福啊，他们活在的是一个什么呢，哎哎，诗情画意的世界里，所以小孩啊那时候人都充实浪漫，有理想有志向。这是孔子说的三戒，人之少年，气血未定，戒之在色，哎，要多点什么呢，志向诗情画意的东西。那么人之壮年呢，血气翻刚啊，戒之在斗。所以人到青壮年了，胳膊粗力量大是吧，气血非常旺盛是吧，就跟那两个牛一样啊，老顶闷啊，山羊打架一样啊，就容易受伤。所以人在青壮年的时候要戒之在斗，不要逞强啊，不要逞强啊。从现在社会意义讲，那就对稳定社会安定有关啊。说那不打仗干什么呢，哎，人要报效祖国啊，报效国家啊，讲的是忠孝啊，讲的是忠孝。人之老年呢啊，人之老年啊，气血已衰啊，气和血都亏了，叫戒之在德啊。你看咱们现在这个看新闻读报纸啊，包括网络都知道，现在有一种现象叫什么呢，叫退休综合症，是吧。一方面人是有些人刚退休啊，上班的时候啥病没有，一退休高血压、糖尿病、脑梗都得上了，是吧，这退休一闲得病了啊。还有一类人呢，就是上班的时候在领导岗位啊，临要退休了啊，这权力过期无效啊，啊，狠狠的捞一把啊，结果就成了腐败分子啊，锒铛入狱了。哎，所以这样的人你多听听那个老夫子的教诲啊，叫人之老年或者叫暮年，血气已衰，戒之在德啊。人贪得无厌是要得病的，所以人到老年要少吃少睡少动，是吧，要保持一个愉快的心态。你越贪得，你吃得多脾胃不和，你睡得多老年痴呆，你动得多耗伤关节啊。所以可见啊，老夫子这个三戒 啊，不管对古代啊，包括对现代都是教育意义的。那么我们根据这个《黄帝内经》啊，《天年论》啊，我们把人呢也分为啊四季，是吧？人从十岁啊，人到20岁到30岁，就人生这头30年，是吧？天年上是怎么说的呢？说人至10岁啊，五脏始定，血气已通，其气在下，故好走。所以说呀，那个十来岁的孩子啊，或者十几岁到20几岁之间，这个孩子哎，就让他锻炼身体，是锻炼身体的黄金时期。为什么呢？哎，五脏始定，五脏刚刚安定，气血非常通，这个气血是在腿上的，你胳膊腿运动的越好，对他五脏养的越好。反过来呢，你看现在这个孩子，14岁的孩子180斤，完了感觉心脏不好，这爷爷打电话问我，孩子是不是有心脏病？我说你孩子多沉多高，胖不胖？有点胖，180斤。你看你这就伤五脏，我说你等着得糖尿病脂肪肝吧，到医院检查就有这病。所以说你治心脏病能把那个脂肪肝糖尿病治好吗？反过来你把体重搞下来，你心脏自然而然就好了。就像那个小苗，你大家注意啊，你看过了冬天就到春天了，那个秧苗要往大田里移苗的时候要旱它2天，是吧？要旱它2天，啥意思？你把那苗啊浇得水嫩水嫩的，你从温室里挪到大田里，那苗就枯死了。反过来你把那苗啊你搁在什么呢，大棚里旱它2天，你再给它扔到大田里头，它一下子就反青了，就长活了。所以少年呐，人从10岁到20岁这期间啊、哦，人吃点苦，受点罪，那都是好事儿。他是强壮五脏、长身体的。所以10岁到20岁，这是人生的一个春天，或者叫早春啊。所以讲，那个10岁之前就是儿科啊，儿科还讲若要小儿安，三分饥和寒呢，是不是？那么20岁到30岁之间呢，血气始生，肌肉方长，故好趋。啊，学中国文化一定要认字儿，走是跑的意思，而趋呢是快步走的意思。所以30而立，这个而立之年，不是说你有多少钱，你当多大官，不是。是你有没有把你的身体长好，你有没有把你的五脏长好，你有没有把你那个心智长好，这是而立之年的30，而立的三立，这叫人生的春天啊，人生的春天也是我们家庭啊事业打基础的时候啊，打基础的时候啊。这是黄帝内经讲的人头30岁。那么人的30岁到60岁这期间，它是人生的夏天啊。所以大家注意啊，30岁五脏大定，是吧？肌肉坚固，血脉盛满，故好步。这个步指的是走路的意思。40岁五脏六腑12经脉皆大盛，以平定凑。